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邀请专业人士和大家聊一聊海洋，聊一聊海洋里的动物。这位专业人士呢，他来自北京自然博物馆，是科普部的专家高原先生。你好，高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刘莎你好。 提到了高原，很多小朋友都非常了解他啊。去了自然博物馆呢，就能经常听到高原的讲解。高原呢，还获得过北京市的十佳讲解员，也得过青年五四奖章，还是北京地质学会的会员。讲起古生物、动植物，还有宝石啊、地质，很多的内容啊，都是让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也是引人入胜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高原就跟大家来聊聊大海，还要特别说一说海洋里的那些动物们。先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一个纪念日呢？ 好的，其实说到海洋呢，大家都不陌生。我们说大海是我们的故乡，大海是生命的摇篮。那联合国呢，于第63届联合国大会，在这个大会上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将每年的6月8号确定为世界海洋日。那么为什么要确定这样的海洋日呢？是因为大家已经有一个共识，就是人类活动正在使海洋世界付出可怕、惨痛、不可扭转的代价，个人和团体都有义务保护海洋环境，认真的管理海洋资源，才能够可持续发展。 我们来回顾一下最近一些新闻爆出来的很明显的问题啊，咱们先来说一说。谈到海洋，我们大家首先就会想到那里面有好多水，但是现在的一些调查研究显示啊，我们人类因为用塑料，咱先不说其他的一些物质啊，所以导致了海洋的水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塑料，不仅呢是有大块的塑料我们能够看到的，还有好多啊特别特别小的小的塑料的小微粒，已经进入到了这些鱼啊、虾呀、螃蟹啊等等的海洋的这个动物的体内。而我们人类呢，因为在食物链的最上端，所以其实我们人类自己制造的塑料现在也正在伤害着我们人类自己。这说到的是海洋的水。再来说一说啊，海洋有水，那肯定也有海底。那么以往呢，海底是什么样的呢？有很多的珊瑚呀，有很多的这种海洋的这种植物。那么现在呢，因为人类捕捞等等的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破坏吧，有的海底已经是光秃秃的一片了，叫做寸草不生。再来说一说海洋里面有生物，刚才说到的是植物，植物有一些情况已经到寸草不生了。那么海洋里面的一些动物，很多的种类都已经消失了，而且很多的种类都已经变成了珍稀的、濒危的动物，需要我们人类去保护。所以世界海洋日的设置，大家应该能够从心里面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日期的设置真的是必须的，不仅仅为了海洋里面的动植物，为了海洋里的生物，也为了我们人类自己。 没错。好，那在这儿呢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的知识点。我们经常说海洋、海洋好像是一回事儿。 对啊。 其实呀，我们说海是海，洋是洋，海洋是有区别的。 高原，你看你说海洋是有区别的，但普通人都认为这是连在一起的呀，海洋就是海洋。 嗯，那我来给大家说一说啊。其实海洋呢，是指在世界范围内地球上广大而连续的咸水的水体总和，或者说总称称为海洋。那么海洋的中心主体部分叫做洋，而边缘附属的部分呢叫做海。根据科学家的统计，我们地球表面上呢有大约71%是海洋，29%是陆地。那么我再具体展开来讲一讲。那么所谓洋是海洋的中心。那么这个海洋的洋呢，它一般有一些特点，比如说一般呢它的这个深度在3000米以上， 是非常非常深的，最深能达到10000米、嗯、而且一般呢大洋都离陆地很远，不受陆地气候以及陆地这种水环境的影响、 哦、 那么它的水文和它的盐度变化是不大的，这个是非常区别于海的。那么我们说到洋呢，其实大家也很熟悉，世界上呢一共有四大洋，分别是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和北冰洋。那说完了洋，咱们再说说海。那么这个海呀，其实是洋的边缘。那么我们说它既然离岸比较近，所以呢它就受到了陆地的影响比较大，而且比较明显。像夏季海水呢会变暖，冬季呢海水会降温，而且不仅如此，受到陆地矿物质循环的影响，对于海的盐度也是有很大的这种冲击的。那么我们国家呢也有很多的海，比如说像东海、南海，那么就是太平洋的边缘海。那么还有呢，我们比如说很熟悉的像地中海，那么它可能是几个大陆之间的海。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比较说的像印度洋啊，还有一些这个北冰洋呀，它们也有相关附属的海。 刚才我们谈到了啊，我们国家的海洋简单的提了一下啊，在这里啊，我请高原给我们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因为是我们国家的海洋嘛，给大家重新的梳理一下，到底中国的周围都有哪些的海洋，他们是如何划分的。 嗯，好的，没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要认识一下中国的位置啊。那么中国呢，是位于亚洲大陆的东部， 嗯， 它是面向太平洋的。这个我们应该有一个概念，它是面向太平洋的、 嗯、 那么在我们国家呢就细分了很多的海，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有大陆边缘的渤海，我们也叫内海、嗯、还有黄海。那么黄海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典型的靠近岸边的另外的一种海，还有东海，我们就讲的是中国东海，还有南海，中国南海。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国家的海。那么这些海呢，它们都是靠近或者说跟太平洋是很有关系的。好，那这些呢我们都称之为中国的近海。那么我们再来详细的讲一讲，比如说黄海。那么黄海的西区呢是中国的领海，黄海的东区呢就是朝鲜半岛的领海了。而东海我们东海呢跟日本的区域、韩国的区域都是有关系的。而南海的九龙段是跟很多的印尼国家和太平洋国家是有关系的。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世界海洋日专题节目，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是专业人士高原。前面我们谈到了啊，海洋日和海洋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海洋也和我们人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海洋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资源呢？高原给我们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吧。 嗯，简单的来说呢，其实海洋呢包括有矿产资源，有海洋的矿产资源、 嗯、 啊，有海洋的生物资源，还有海洋的水资源等等。 哎，主要呢是这样的三大块的资源。其实对于这三大块的资源啊，高原都不陌生。为什么这么说呢？高原本职工作就在自然博物馆，跟这动植物打交道太多了，其实他也学过矿物，所以呢矿物也是他的本行。我们刚才又说到的水资源，高原曾经学习过的一个内容是科学教育，那在科学教育当中啊，水又是重中之重，所以三个都是你的本行。但是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所以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高原跟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啊，大家最直观的在海洋当中的那些生物的一些情况吧。 好的，我最喜欢的也是最想讲的就是生物资源。那么从全世界的角度讲呢，海洋的生物资源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刚才我有提到过，海洋面积占到全地球的71%。那么无论是低等的非常非常原始的菌藻类，还是高等的一些植物，包括动物，各种各样的动物， 动物门类在海洋当中都是有的，无论是脊椎动物还是无脊椎动物，所以纵观全世界的海洋资源是非常丰富的。那如果聚焦在中国的海洋资源呢，为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中国的海洋资源呢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中国呢迄今为止已经统计到海洋生物的总数已经达到了20000多种，主要呢分布了很多优势的群体，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大型的甲壳动物还有软体动物，章鱼、贝壳、鱼类光是鱼类和软体动物就有4000多种。那么刺胞动物像我们的海葵、珊瑚，还有多毛环节动物以及单细胞动物有孔虫都有很多很多种。还有在植物方面包括硅藻类还有苔藓动物、棘皮动物都有，所以说我们中国的海洋资源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高原，你刚才谈到了这么多的中国的海洋资源，但你知道作为普通人来说，我们感觉海里面最多的就是鱼。你刚才说到的是各种各样的鱼是吗？ 对，刚才提到的这个物种里面除了鱼还有很多其他门类，但我知道朋友们更关心的是海产品就是海产海鲜嘛。那其实呢我们国家的海产和海鲜也是非常非常种类多的。那在我们国家呢，我们全国海洋的捕捞量，它的总产量应该是在1243万吨。那么比如说像熟悉的像黄花鱼呀、带鱼呀，也是非常主要的一个打捞的品种。 哎，高原，你刚才一下奔到吃海鲜这样的一个内容了。其实现在呀，作为观赏鱼类，海洋的很多鱼类啊也是越来越走入我们普通人的家庭了。但是作为专家来说啊，其实特别不建议我们普通人饲养这些海洋的鱼类。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高原简单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 有几个原因吧。首先呢是本身海洋资源呢现在是相对非常的匮乏的，那么很多的原始的一些种群在海洋当中呢都已经是很少见了，如果再把它捕捞上来作为宠物来饲养，这个是非常破坏自然资源的，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海洋生物的饲养难度相对来讲很大，通常呢要配置海水素啊，配置海水，给它很严格的 pH 值啊、光照值啊、饱和氧啊等等，所以在我们的日常家庭当中呢，如果没有成套的设备，也是非常难饲养的。 第一，本来资源就少，您还捞；第二呢，您捞起来，您也不见得能养活了，然后让原本就少的这个资源更少了。 所以我们是不建议养的，而且养很多的这个种类是受法律保护的，也是违法的。 对。在这儿一定要强调啊，有一些海洋的动植物，如果您在家里面当做宠物来饲养的话，那就有可能违法了，这个事情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既然是世界海洋日的专题节目，我们就来谈一谈该如何去保护海洋，我们人类应该做点什么呢？ 其实保护海洋呢是非常各国都很重视的问题，那么保护海洋呢也有很多的方法，也有很多的方面。比如说呢，可以提高这个综合治理海洋污染的这样的一个主要方向，是保护海洋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全世界范围内海洋呢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 哎， 那如果能够综合治理，把这些大陆上面的陆源的这个污染物控制住，让它不再流入到海洋里面，这对海洋的保护是非常有重要作用的。 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就谈到了海洋里面好多的塑料的产品，不论是塑料袋啊，还是塑料的用品。我在前一段时间就看到了一张照片，说的是一个特别小的海洋动物，它在小的时候就被塑料袋缠绕了它的身体的一部分，结果长大了它变成一条畸形的鱼，被塑料袋缠绕的那部分特别特别细，它就那样的顽强的生活着。当然还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其他的我们人类抛弃的塑料制品，它可能呢已经和海洋生物长在了一起，镶嵌进它们的这个皮肉里，看起来也是非常非常悲惨的。我觉得保护海洋从普通人的角度来说，可能做不了特别巨大的事情，但是呢您至少能够少产生一些垃圾，少用一些不能够降解的这些制品吧。 没错，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人人可以参与的。那当然呢，加强海洋环境保护的意识宣传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只有每个人都知道了海洋的重要性，每个人都参与到海洋的关注和保护，海洋才能真正 被我们保护下来。所以我觉得第二个维度就是宣传还有这种参与保护海洋的活动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是不是也有很多关于海洋保护的法律法规现在其实也在实施，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您破坏海洋的话其实也是在违法的。 没错，在我们中国就有专门的中国海洋法在里面就强调了关于海洋污染以及海洋保护相关的法律条款，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就像刚才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宠物鱼的饲养，如果是您饲养的珍稀的或者受保护的这种海洋生物的话，那您想一想，您已经违反了法律法规了。 对，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注重海洋生态体系的建设。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重点强调的是海洋生态体系，因为海洋并不是局部的，并不是一块一块的，而是相互连通的，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洋和海都是连通的。那么我们所谓的生态体系建设，就是不是简单保护一个区域内的海洋环境，而是保护全球的海洋的环境，而且通过生物修复的方式，就是以不同的植物动物它们之间有一些捕食关系，有一些连带关系，那么通过自然的修复力来保护和修复海洋，效果是最好的。 现在我们国家有这样的一些正在修复的海洋的情况吗？ 是有的。比如说大家非常关注的南海，我们小学二年级学过一篇课文叫美丽富饶的西沙群岛。 我相信啊，这篇课文很多朋友还有记忆，说到的西沙群岛的水是透明的，湛蓝湛蓝的，然后还有五颜六色的特别漂亮的种类特别多的鱼类，还有非常漂亮的珊瑚，对不对？ 对，没错。流沙记忆力特别好啊，这几乎是 很多朋友都记住了， 几乎是那课文的原文。那其实在我们国家对于三沙以及西沙群岛的保护是一直有的。那么当地的这个渔政人员啊，包括海洋保护工作者呀，会定期的监测海洋的水质，清除海洋的垃圾，还会对西沙群岛的海洋生物资源做系统的保护，增加濒危物种的繁育等等。那么这些方式呢是一直在做的，也是对西沙很好的一个保护。 其实保护了西沙啊，不仅仅是这一片水域，它周围的那些海洋的动植物呀，包括整个的水域啊，整个的环境也有着很好的这样的改善。 没错，这个海洋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我们说它的保护是环环相扣的。大家呢都听说过小丑鱼的故事，那小丑鱼呢和红海葵是一对好朋友，那么小丑鱼呢会依靠红海葵的保护，那么遇到危险的时候会躲在这个红海葵里面，那么红海葵的刺手呢是有毒的，它可以去攻击外来的敌人，那么同时红海葵呢也可以在小丑鱼身上获得好吃的，它们是相互依存的。那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关系。那么在海洋当中呢还有大片的珊瑚礁，其实珊瑚礁就等于是海洋当中的热带雨林，因为大量的鱼类包括海蛇，包括一些无脊椎动物，包括一些软体动物都生活在珊瑚礁里面。那么珊瑚礁呢本身是它们的家园，那如果珊瑚礁破坏掉，比如说白化了或者被炸掉了，这些海洋生物都将没有资源，没有生活的地方。 我看到一些资料啊，谈到了我们人类特别应该保护珊瑚礁，因为一片啊刚才说到的能够当做海洋动植物栖息地的珊瑚礁，它的成长需要的时间特别特别长，所以一旦破坏了，很多时候叫做不能够再生的资源了。 没错，它是不可被修复的，因为往往珊瑚礁的生长要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而且呢珊瑚礁一旦破坏，那么原地再生成珊瑚礁的可能是极少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珊瑚礁这种非常重要的海洋的基础物种的保护。 刚才说到了啊，保护海洋的一些措施和政策，谈到了要综合整治这些污染物对海洋的损害，也说到了要强化海洋保护的一些政策，还有呢是注重海洋生态体系建设。除此以外，我们人类还应该怎样去保护海洋呢？ 我们还可以更好的建立和健全海洋环境的监测体系。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经常说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如果我们发现这个人已经病了，我们再去看病那已经晚了。海洋呢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发现污染再治理污染就已经晚了。所以保护海洋最好的一个方面就是进行海洋环境的监测，而且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地点的监测，而是全球性的监测，这样把监测的数据呢相互分享，就可以宏观的描述海洋的状况。那么有了监测，有了预防，我们就可以更长久更好的进行海洋保护。 像刚才高原你提到这样的一个监测 啊，目前在我们国家还有在全球范围开展的情况怎么样呢？ 这一点是非常乐观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在我们国家沿海的重要城市，比如说包括青岛、烟台，还有我们的福建、厦门、广东等等，广西、北海地区都有着非常全面系统的海洋环境监测体系，他们会每时每一刻都监测着海洋不同环境的变化，为我们海洋的保护提供非常重要的科学参考的数据。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安排了世界海洋日专题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自然博物馆的资深专业人士啊，高原来跟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内容。前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谈到了海洋日的由来，也说到了很多海洋的基本知识，还有海洋的保护。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要来说一说啊，海洋里面那些各种各样的动物了。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 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同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安排的是海洋日的专题节目，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海洋。前面呢我们说到了什么是海洋，我们该如何去保护海洋。那接下来呀，我们要跟大家谈到的是中国逐渐消失的一些海洋生物，谈这些正在消失的海洋生物，真心的希望他们不要消失。 嗯，没错。那么刚才我们关注到了一些海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情况，但是呢海洋生物尤其是海洋动物的情况是要我们更加具体关注的。那接下来呢，为大家逐一介绍一些我们近年来发现的种群在下降的正在消失的中国海洋生物。 哎，而且啊，高原特别细心总结了这样的一个十大物种，我们先把这十大物种的名单跟大家公布一下，然后我们再逐一的讲解。 好，第一个呢是中国鲎，第二个是文昌鱼，第三个是海鞘，第四个是中华白海豚，第五个是鹦鹉螺，第六个是海马，第七个是双髻锤头鲨，第八个是玳瑁，第九个是维纳斯古螺，第十个是棱皮龟。 刚才我们了解过这样的一份名单之后啊，先从排位第一的中国鲎来说起。说到中国鲎，很多朋友其实都不太熟悉，但要跟大家说有一种蓝血的生物，那大家就会知道哦，就是那个长着长长尾巴的带壳的中国鲎了。 没错没错。那么中国鲎的外形其实还挺好记的，有个俗名叫马蹄蟹，您可以想象一下，一个马蹄形状的，后面有一个长长的尾巴啊，这就是中国鲎了。那么中国鲎呢，它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活化石，在远古时期啊，它和三叶虫是好兄弟，跟三叶虫是近亲，它已经跨越了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的演化历程，活到今天，是一个非常原始的活化石。那么中国鲎呢非常有意思，在当地的这个渔民的嘴中呢，他们又被称为海底鸳鸯。 为什么？ 为什么是海底鸳鸯呢？因为啊，通常他们是两两，一个雄鲎一个雌鲎一起出来，而且呢是雄鲎很大在前面游，雌鲎小鸟依人很小，在后面像被驮着一样游，是两两的同出同入，所以叫海底鸳鸯。 我刚才听了你的介绍啊，如果他们是远古时代三叶虫的近亲，他们能生活到现在啊，他们已经很顽强了。可是为什么你说它是正在消失的中国海洋生物呢？ 这个是有原因的。首先呢，我们知道鲎它生活的并不是深海，而是浅海以及海滨地区，就是它是要爬到岸上来的。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到，近年来我们的海滨还有我们的这个近海的海洋环境是有所改变的，所以这是它造成濒危的一个原因。还有呢，就是在野生的环境下，一般需要 好十多年，差不多13年左右，它才能够繁殖。所以说它的繁殖的周期是很长的，这样它不能很快的进行高速繁殖，也容易造成物种的这种濒临灭绝。 哎，而且呢，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中国蚝，它有蓝色血液，而这种血液呢，在医学界呢还有特殊的使用。所以我看到过一篇新闻报道啊，这些中国蚝他们被人工的在抽取血液，其实看着挺不舒服的。 对，那么其实人工捕捉野生蚝，这样对野生蚝的种群也是有极大的影响的。而且据我了解呢，有些时候可能采取的方式不对，或者技术不够先进，很多的蚝被采血以后呢就死掉了。所以这样的对于资源的这种利用，可能还是我们需要再思考再去调整的。 为什么要用中国蚝的这种蓝色血液去制药呢？还有为什么不能够人工饲养中国蚝呢？因为我刚才听到你谈到的，其实更多的是捕捉野生的中国蚝。 现在来看呢，我们人工饲养这个蚝是有尝试的，但是并不理想。有一些还是要依靠来采集野生的蚝。那至于蚝的药剂的原理是非常有意思的。通常生物的血液呢都是红色的，但是呢蚝由于体内含有铜离子，那么它的血液就是呈蓝色的。这种蓝色的血液当中呢还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呢能够准确地找到细菌它存在的位置，也就是说能够快速地用于我们人类做细菌检测。所以这样的一个神奇功能导致它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药，叫做后世剂，来帮我们诊断一些疾病。 我们说到了正在消失的中国海洋生物，排位第一的呢是中国蚝，排位第二的是文昌鱼。其实说到这种鱼，应该以前经常走上我们的餐桌，但是现在越来越少了。 没错，原来呀确实是经常走上我们的餐桌。我记得在青岛，当时呢渔民就说这叫小银鱼儿，当然就是叫小银鱼儿的很多啊，我们就管这个叫小银鱼儿。那会儿就是一捞一大堆就给抄抄，稍微炸一下就给吃了。但其实呀，这个文昌鱼说鱼不是鱼，它并不是鱼类。那么它是什么动物呢？它是一种在演化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头索动物。头是头部的头，索是索道的索。那么它为什么叫头索呢？这还要跟我们熟悉的脊椎开始讲起。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手摸一摸后背，从我们的头颅到我们的这个背部贯穿全身的一条重要的骨骼叫做脊椎骨。那么脊椎骨在前面演化的时候是什么呢？我们叫做脊索。那么脊索骨骼钙化以后才成为了我们的脊椎 啊。 那么文昌鱼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物种，它叫头索动物，就说明它的身上在头部开始就有了脊索的雏形了。它拥有这个脊索来支撑身体来进行运动，所以文昌鱼是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之间的一个非常非常有科学研究意义的动物。 同样也是他们的生存环境的改变还有过度的捕捞，让文昌鱼啊现在踪影是很少很少了。刚才说到的海洋生物，第一中华蚝，第二文昌鱼，第三呢就是海鞘。我见过海鞘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我觉得特别特别陌生，比中华蚝陌生多了，对于我而言。 确实这个海鞘呢我们一般不太常见，因为啊它长得也不起眼，它头身体它也分得不是太清楚，它就像一个小杯子，有软软的像一个小杯子一样在海里面生活。那么这个海鞘呢，它这种动物的分类是我们不熟悉的，它既不属于脊椎动物啊，也不属于什么鱼啊鸟啊，这些都不属于。那么它是一种跟文昌鱼有点关系的猥琐动物。刚才我们讲的不是头索动物吗？啊，这个猥琐不是说它品行猥琐啊，是因为这个猥琐是尾巴的尾，就说明它是从尾部开始有了这种脊索结构的。那么这种生物对于海洋环境的指示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如果海洋污染了，那么我们的海鞘就不能生活下去了啊！所以它既是在生物演化历史上很重要的猥琐神经代表的这个猥琐动物，它同时又是监测海洋环境非常重要的一类生物。 刚才我讲到了，它是一个重要的海洋指示生物，就说明它对周围海洋的环境是非常非常关注的，也就是说它比较娇气，如果海洋环境变化了污染了，它就活不下去了，所以这也是造成现在海鞘动物比较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说到了刚才的海鞘动物啊，其实不仅仅是动物，也有一些植物，它们呢在比较不好的环境当中，或者是有污染呀，或者呢是对它们的不论是植物也好，还是动物也好，有害，那么它们就会消失。其实这也是给我们人类的一个警醒，也提醒我们大家该在哪方面啊做改善。而且呢，有一些这类的动植物的，不论是饲养啊，还是培育，也是为了监视或者说监测整个环境的。 没错，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就尝试去饲养海鞘，或者说关注野生海鞘的这个种群，目的就是让它当小卫兵，来帮我们监测海洋环境的微妙变化以及是否有污染。 正在消失的中国海洋生物呢，下面我们要谈到的是中华白海豚，大名鼎鼎的中华白海豚，它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我想海豚呢大家都非常喜欢，那么大家不仅认识灰海豚、太平洋鼠海豚、宽吻海豚等等等等，其实在我们国家也分布有非常珍贵的中华白海豚。那么中华白海豚呢，最早在唐朝就已经有记录了，那么在清朝初期呢，在广东的珠江口一带，人们称它们为芦婷，那么也有这个渔民呢称它们为白鲫或者海珠，它指的都是白海豚。那么白海豚呢是非常漂亮的一种海洋哺乳动物，它们浑身呢是呈这种深灰色的，那么在这个灰色当中呢会带一些白色，那么到了成年的时候呢，中华白海豚就会从这个白色啊变成粉红色，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种。那么中华白海豚呢分布在西太平洋、印度洋，在我国东海是常见的，而且呢在我们国家的广西是最常见的，包括在鼓浪屿、厦门。那么我听南京师范大学专门研究中华白海豚的陈炳辉教授给我介绍到，当年在鼓浪屿，如果我们往远处看都能看到水面跃起的白海豚，那么现在呢在广西也是能够看到很多白海豚的。由于白海豚的个体比较大，而且呢性格活泼喜人，的喜好和人交流，他们会经常呢跃出水面，跳出水面，是非常漂亮的这个景象。 前面啊听了高原的介绍，大家能够感觉得到啊，中华白海豚其实在我国分布的范围还是挺广泛的，而且呢人们也非常喜爱啊这样的一种生物，为什么现在它的数量却越来越少呢？ 也是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就是我们回避不了的是海洋环境日益的恶化，这个对它是有影响的。当然还有在海洋上呢有非常发达的交通运输业，那么在海洋上的交通运输业呢，这些螺旋桨发出的一些雷达呀或者噪音呐，对于海洋哺乳动物方位的判断是有极大影响的，所以很多白海豚就被这个螺旋桨打伤了那么这种航运对于白海豚的这个伤害也是很大的。还有呢就是人类的过度捕捞导致白海豚的吃的抢他们的口粮了，他们的食物没有了，也造成了白海豚这种数量的连续的下降。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世界海洋日专题节目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谈一谈正在消失的一些中国的海洋生物。接下来要说到的是鹦鹉螺，也是大名鼎鼎的一种贝壳类的动物。 没错，鹦鹉螺呢是软体动物头足纲的代表，跟走红的这个世界杯最有名的这个章鱼是同类的一种生物。其实我本人呢是非常喜欢鹦鹉螺的，那么我的外号就叫鹦鹉螺。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鹦鹉螺它非常的神奇，它穿越了史前和现在，它是一个活化石，在恐龙的时代还早以前就在古海洋中繁盛了，直到今天它还活着，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我们国家南海是有分布的 啊。刚才说到在我们国家南海是有分布的，那么为什么它现在越来越稀少了呢？ 因为鹦鹉螺的繁殖呢是非常缓慢的，一般繁殖的数量和成活率都不太高，而且呢我们海洋资源的这些污染呢、包括食物的匮乏呀，对它也是有影响的。那很多听众朋友们会问，鹦鹉螺跟鸟有什么关系？其实它并不是说跟鹦鹉有关，而是因为它的壳看起来像一个旋转的鹦鹉的嘴巴一样，所以叫鹦鹉螺。 哎，说到了这个海洋生物啊，其实还有一种海洋生物也需要大家来关注，这就是黄金海马，也是越来越少的一种中国的海洋生物。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啊，是不是就是说海马目前还比较资源比较多，只有黄金海马是越来越少了呢？ 其实海马的数量也不是很多，尤其以黄金海马最为濒危。那么黄金海马呢生活在浙江以南的南海域，那么是我们中国体型比较大的一种海马。那么虽然它叫海马，但它跟马没有关系，其实海马是一种鱼，是一种外形特化的鱼类。大家都知道呀，像海龙、海马这样的生物呢经常被入药，就是因为这样的需求导致它们的数量呢是非常非常稀少的。而且海马呢也有自个儿的特点和本领，大家都知道它们是爸爸来养育后代的，这点也是非同一般的，很好玩的。在展厅当中呢，我也经常有一首小儿歌讲给小朋友们听，很好记，分享给大家。叫小海马不是马，我和鱼儿是一家，挺胸抬头摇尾巴，爸爸把我给养大，就讲出了他的故事。 我们刚才呢是有一份榜单啊，说到的是越来越少的一些海洋生物。那么在我们国家还有一种鲨鱼，名字叫做双髻锤头鲨，它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还有啊，这个鲨鱼的名字怎么这么复杂呀？怎么能够分别出来哪个是双髻，哪个是锤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鲨鱼？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其实这个我一讲大家就想起来了，就去海洋馆可能经常看到它的图片。髻就是啾啾一样，两边有两个啾啾，锤头就是它整个这个头像一个锤子一样。它眼睛长的位置很奇怪，是左边一个眼睛，右边一个眼睛，长在锤子的两端。所以叫双髻锤头鲨。那么它们现在数量也是非常稀少的。那双髻鲨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不仅外形奇特，那么也有的人呢推断他们的性格也是很有意思的。那么有的时候呢他们发现这个性格是非常凶猛彪悍的，他们捕食鱼的时候。但是有的时候呢水下摄影师又反映他们宛如呀这个梳着两个大辫子的姑娘，性格呢有时候也很温和，所以说他们有点性格多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谈到了海里面的鲨鱼啊，其实鲨鱼的种类非常多，有的呢体型啊非常大，而有的体型呢就特别小。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双髻锤头鲨，它是一种什么样体型的鲨鱼呢？大概有多长？ 它是一种比较偏大的鲨鱼，通常呢能够长到2到3米，还是挺大的一种鲨鱼。可能一般的听众朋友们会想到鲨鱼是海洋当中的霸主呀，它为什么还会濒危还会减少呢？其实这和我们想象的恰恰相反，虽然它在海洋当中是一个捕食者的关系，但是大家可能不要忘记鱼翅这件事儿啊，就是很多时候鲨鱼的困难是因为他们的困境是因为人类对于鱼翅的需求。在全世界范围内很多的人都想去尝试鱼翅，但是鱼翅的这种贸易就会导致鲨鱼大量的被捕杀。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是正在消失的中国的海洋生物，我们说到了已经有7种生物了，那再来说第八种。其实我想啊，这第八种生物我只要一说名字，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就会说哦是它，因为很多朋友都曾经接触过这种生物的制品。排位第八的海洋生物是玳瑁。 对，是玳瑁。其实玳瑁呢这两个字也很好写，王字边加一个代数的代，然后王字边加一个瑁。那么玳瑁其实是海龟的一种，那么它跟绿海龟怎么区别呢？主要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嘴巴上颌是非常尖而且带钩的，好像像鹰的嘴巴一样。那我们来区别它很容易区别，就是玳瑁。 我来补充一点啊，如果曾经去海南旅游的朋友，在海南的这样的行程过程当中啊，导游经常会讲到玳瑁是一种非常凶狠的，可以说是很厉害的大型的海龟。这么厉害的大型海龟，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少呢？ 虽然它在自然界很厉害啊，它捕捉鱼还有水母吃，但是呀 他正是因为身上无以伦比美丽的铠甲而遭到了杀身之祸。刚才刘莎也提醒大家了，我们可能或多或少接触过，比如说戴帽的眼镜啊，戴帽的戒指呀、啊、等等。那么原来呢，有很多的人喜欢用他们的铠甲盔甲做一些饰品，这导致他们的种群数量呢是非常非常迅速的减少。也希望通过节目能够提示大家不要购买这种戴帽的制品。 而且我们国家现在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果你是买卖戴帽的制品的话也是违法的。 没错，所以我们爱护戴帽，爱护自己，不要再促进这种野生制品、野生动物制品的贸易和销售。 下面我们要说到的呀是维纳斯古罗，这又是我没见过的，估计我这辈子也不会见到的，或者见到我也不认识的一种生物了。长什么样啊？真的很陌生的一种，是海螺是吗？ 对，是一种海螺。那维纳斯古螺呢是非常漂亮的一种海螺。这种海螺的周围呢有着长长的刺，当然这种刺呢是按照一定的方位旋转的，所以非常的美丽，而且非常的精巧，好像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维纳斯古螺呢是一种非常受到贝壳收藏爱好者喜欢的螺类。那么这个维纳斯古螺呀，由于它太美丽了所以传说呢它就跟这个维纳斯有关系。那么维纳斯呢就用这个螺来进行它的这个梳妆打扮工作，拿这个骨刺之间来梳头发。那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了。那么这个维纳斯古螺呢，由于受到这个消费者的喜爱，大量的用来这个收藏所以它现在这个自然的野生种群也是非常的岌岌可危的。 我们再来说最后一种生物啊，其实也是很多朋友都不太了解的，至少是我非常陌生的棱皮龟，应该也是非常大的一种海洋里面的海龟类的生物是吗？ 没错，棱皮龟呢是海洋当中最大的一种龟，体重呢可达800公斤以上，背甲长度超过2米，而且上面最典型的特点呢是有7条这种纵向的棱纹，所以叫棱皮龟。那么这些棱纹呢不仅是长在背甲上的，它而且呢它还是向后面汇聚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背甲像盾牌一样，上面宽下面慢慢汇聚甲变成一个窄的尖儿了，这是它背甲的一个特点。那么这种巨型的棱皮龟呢四肢也非常粗壮，像船桨一样但是呢棱皮龟是没有爪的，为了适应海洋的生活已经变成了这种桨状的前肢。那么这些特点呢都是跟海洋当中大家比较熟悉的绿海龟的明显区别。在我们北京自然博物馆呢就有收藏棱皮龟是非常震撼的。 刚才啊我们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这样的十种海洋生物，而它们的数量呢也是一直在减少，希望引起我们大家的注意。不过我也总结了一下，高原你看啊，在咱们刚才说到的这样的十种动物当中啊，其中啊有两种个儿特别大的海龟，这是戴帽，还有呢刚才说到的棱皮龟，另外呢还有鲨鱼啊，还有文昌鱼啊，海鞘啊，鹦鹉螺等等。这当中的一些生物，比如说中国鲎，它呢和三叶虫是同一个时代的生物的，可以说它们已经是很顽强的走过了很多年，但是现在呢因为种种原因它们正在消失。我们来总结一下吧，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海洋生物一步一步的走向灭绝，如何才能够避免它们的灭绝呢？ 主要还是之前提到的几个原因，包括海洋环境的污染、食物的匮乏，以及人类对于海洋生物大量的捕捉和利用。那么这些呢是导致海洋生物灭绝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当然呢我们也有相对的措施去保护海洋，比如说让人们关注海洋生物的保护，去拒绝海洋动物的制品，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呢就是从我们自身做起，保护海洋的环境，给他们一个很美好的栖息地。那么还有呢就是可以参与到海洋的科研、保护、科普活动传播当中，用自己的力量号召更多的人来关注海洋的保护。 我们的这一次节目啊，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高原在节目的最后，在我们今天谈到的世界海洋日的专题节目的最后啊，还有什么内容想和听众朋友分享的吗？ 最后呢，还是想回到海洋保护这个话题。大家呢都非常喜欢海洋，我们从小唱着《大海是我的故乡》这首歌，仰望海洋，我们走进海洋，想感受海洋的博大和海洋的神秘。那么 海洋呢是我们人类发展非常重要的资源，在陆地资源逐渐匮乏遭到影响干扰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和珍视海洋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资源财富。那么同时呢，不能仅把它当作资源财富，而是把它当作我们的朋友，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我们的海洋，希望我们的人类和海洋生物能够和谐共处，共享同一片蓝天，共同生存在咱们这样一颗美丽的星球上。 感谢高原的详细讲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大家聊到了很多的海洋的基本知识，而且特别带来了这么多的啊海洋当中的动物介绍给大家。节目的最后再来简单说一说明天的节目安排，明天继续带来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我们要说一说乾隆时期的密教的建筑。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我们在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